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0号到12号，本市平原的大部分地区日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会偏低5摄氏度左右，继续发布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下面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的风力不大，天气晴朗，能见度达到了10公里以上，比较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付志龙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一路畅通。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东二环的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北五环上清桥到肖家河桥东向西方向，北苑桥到奥林西桥的东向西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的运行，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西直门北大街二环到西土城路由南向北方向，目前的平均运行时速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东城区卫生计生系统的负责人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在东城区大家伙儿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医疗卫生服务。 这里有医患共享的多媒体教育阵地，读书学习温馨候诊。这里有互联网加智慧党建平台，智慧技术推动立体化党建。这里有全程党建评价体系，患者对医院、职工对医院、群众对党员都有满意度调查。基层党建工作如何推动医院发展，如何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有请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党委书记刘东、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建辉跟您讲讲杏林先锋党建示范。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北京市和平里医院的党建工作，同时也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和平里医院到底能给我们的患者在看病就诊的过程当中带来哪些优质的服务哈。首先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党委书记刘东。刘书记，欢迎您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北京市和平里医院的党委副书记，也是院长王建辉。王院长，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非常欢迎二位嘉宾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杏林先锋党建示范。习总书记说过，党管一切。其实啊，我们在看病就诊的过程当中，给我们服务的很多，我们说医务人员都是党员，而且他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都发挥着自己的这个模范带头作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想让王院长帮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北京市和平里医院整个的一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可能有一些住在东城的朋友比较熟悉，像一些其他地方的朋友不一定特别了解，您先给大伙介绍一下。 好，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呢是一所三级甲等的中西医结合医院，始建于呢1957年，去年呀我们刚刚迎来了建院60周年的华诞。那医院呢是坐落于东城区的和平里北街18号，就在地坛公园的北侧。医院的临床科室啊非常齐全，我们有26个临床科室，8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呢是407张，现有职工呢880余人，其中呢高级职称啊近100人，那么医学硕士博士啊100余人。目前呢医院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学医院，是河北北方学院的教学医院，同时呢是国家和北京市公务员入职体检的这个单位，以及呢北京市唯一的国际海员体检认证单位。 通过王院长的介绍，大家伙儿对于我们的这个和平里医院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它是一家三级甲等的中西医结合医院，是不是也意味着大家伙儿医保我们不用选择，直接去就诊就可以享受我们医保的实时报销了？ 是的，大家不用选择啊，直接可以到医院就诊，很方便。 好，那今天呢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啊，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了互动的礼物，是一个非常精美的30个G 的 U 盘。那大家伙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看一看 U 盘长什么样子。如果你没通过我们的视频看到的话，也可以随时发送奖品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嘉宾带给大伙的精美奖品到底长什么样子。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天呢这个是有两个互动有奖问答的题目出给大家伙，上半段一个，下半段一个。那我们先让这个刘书记跟我们来说一说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到底是什么吧。 好，各位听众网友同志们大家好。今年上半段呢我们想是这样，东城区呢正在创建这个基层党建的这个示范站。那么在我们这个东城区的卫生系统有一个基层党建的示范站，大家呢在听完以后呢能够知道了解这个示范站的名字叫什么。 也就是说和平里医院其实有一个东城区的基层党建示范站，但是这示范站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想让大家伙来答一下。不知道的朋友也没关系，因为答案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会跟大伙儿聊到这个答案哈。那大家伙儿如果现在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会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选出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精美奖品。下半段还有一个互动有奖问答的题目，也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精美奖品。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大家伙关于和平里医院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多个平台和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除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外，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0-822和010-6510-833。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多个视频直播平台，您可以通过今日头条、新浪一直播、腾讯新闻、北京时间、新浪新闻视频、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两位嘉宾，和他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下面呢也让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健康所系，生命相托， 在医疗服务、疾病防控、卫生监督多条战线上砥砺奋进， 披星戴月守护芳华， 签约居民贴心服务，终身学习不断求索， 初心永在，一路同行。 以党建促发展，以发展促健康，以健康促民生。 欢迎您收听东城区卫生计生系统党建巡礼系列节目，党建引领促提升，健康守护在东城。 好的，让我们抓紧时间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院长已经跟大伙儿介绍了一下和平里医院的一个大致情况。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东城区啊在咱们的市中心，位置非常的便利，大家伙耳熟能详的很多大医院，比如说协和医院、北京医院、同仁医院、东直门中医院等等，这种三级甲等医院都在东城区，而且好像离咱们医院的距离都不是特别的远。也想问问二位哈，作为医院的管理者，是不是压力也特别的重啊，怎么来杀出重围呢？ 确实是啊，这个东城区呢，医疗机构非常的密集，那么推动医院的可持续发展啊，更好的呀，为患者提供健康服务，实际上啊，是医院永恒的话题。那么近些年呢，就是我们医院啊，秉承特色立院、人才强院、科教兴院、文化素院这个发展战略，我们呢坚持以患者为中心，努力呢改善我们医院的医疗服务环境，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啊，强化这个精细化管理。应该说呢，这几年呀，这个我们医院，无论从这个服务的数量啊、服务的效率和服务水平等方面呢，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提升。那么反映医院的一些个指标，像这个，门急诊量啊、出入院人数啊，还有这个手术量，我们这几年呢都呈两位数的增长。同时呢，这个像我们药占比啊，我们这个百元医疗收入中的耗材占比啊，我们显著下降啊，我们近两年药占比下降了30%。啊，当然呢，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啊可支配收入啊、职工收入呢，随着医院的发展啊，也都得到了明显提升。应该说呢，这两年医院的发展态势啊还是不错的。 也就是说，和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三级甲等医院相比，我们一开始名气虽然不大，但是我们的发展势头特别的好，大家伙的认可程度越来越高了。我相信去的朋友越来越多，就是一个我们说工作成果的印证。只有服务态度好了，医疗质量提上去了，大家伙才愿意去选择这样的医院去就诊去就医。所以说也从一个侧面对于二位的工作进行了一个肯定哈。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就是想问问大伙呢，这个在东城区的和平里医院，北京和平里医院有一个东城区的党建示范站，它名字叫什么？勇往直前，特别的这个快，把已经答案发过来了哈，到底对不对？我们稍后再揭晓。这个勇往直前说叫杏林先锋党建示范站，到底对不对呢？这个问题稍微有点难，回答对的朋友反正不是特别的多。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让这个刘书记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示范站是叫这个名字吗？您可以先卖个关子哈，咱们先说说这个示范站到底能给我们的患者，能给我们的医院的这些工作人员带来哪些改变呢？ 我们是从这个今年的1月份开始这个建设这个党建的示范站。这个示范站呢是我们接受的这个东城区委的这个党建的专家啊进行评审以后获批的。那么我们这个示范站呢一开始就涉及到起名字，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们到底是叫什么，叫什么呢？我们当时呢就和我们医院的文化要紧密相连，我们是中西结合的这样的这个医院，那么我们起名呢就是杏林，杏林呢代表了中医文化，那么杏林先锋呢就代表着我们的党建啊，党建示范站， 是有传承的。 对，所以刚才的这个 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 哎，非常了解， 非常正确，也非常了解，也特别感谢啊对我们的示范站的关注。这个示范站的打造呢，要说和我们医院的发展又有什么关系？我想呢，我们现在是200名党员，将近，应该是我们职工的将近四分之一。那么在这四分之一的这个党员里面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党员带动群众的作用，首先我们要把党员管理好、教育好，他们在岗位上发挥作用，才能够带动我们的职工推进我们医院的整体发展，最后呢应该说是受益于我们的广大患者。那么在这个示范站里面，我们又是怎么去教育我们的这个党员和职工这一块呢？我想呢，我们通过几下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是先给这个示范站建设了这样一个阵地，学习教育的阵地，先是统一思想。另外呢，这个阵地建设好以后呢，我们把这个阵地里面的功能把它集结起来。有我们的职工的图书阅览。啊，有我们的书香文化、医院文化的体现，另外一个呢，有我们党员的宣誓，有我们党建成果的展示，有我们党员职工实时读报，这个是我们和人民日报的多媒体这个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实时读报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党组织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整个的这阵地建起来了，在这个阵地里建起来以后呢，我们又创新了一个我们党员的这种教育的管理的模式，站内外的一个教育管理模式。 在站内我们实现的是一个321的这么一个整体的教育方法。 嗯， 那我们这321指的是什么呢？这个三种的形式啊，三种的这个教育的这个三多，多形式、多途径、多维度的这种党员教育。那么我们在站外干嘛呢？给党员设置了两岗。 嗯， 两岗呢就是我们的共产党员先锋岗，它的本职岗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的岗位，和我们现在的党员双报道就结合起来了。那么我们统一了那个一，就是一个标准。 嗯， 对我们党员呀、党支部啊，它发挥作用的考核，也就是说它推动医院发展，它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的考核，我们一个党员积分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统一标准来进行这个整体的这个示范站。另外在示范站里边我们还做了一个事儿呢，就是开发了一个智慧党建的信息系统。 嗯 啊，对我们党建，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说了，我们党建工作的这种科学化水平的提升。 嗯 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建立了一个我们适合我们卫生系统的基层党建的，也适合我们医院个体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综合评价体系。 嗯，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那个患者对医院服务啊，职工对我们管理啊，群众对党员啊，然后我们的职工合理化建议实施这个可以提啊，这样的话呢促进了我们的医疗服务的整体提升。所以党建示范站的建设呢，它是和我们医院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嗯，听出来了，这个示范站真是有不少的方面其实它都要管，而且有涉及到我们患者的，还有呢很多是涉及到我们说院内职工之间的这种我们说相互的监督、相互的评价、相互的管理。那这样的我们的这些还设立了很多我们说这种先进的，我们说现在这种数字化互联网的这种新的平台，咱们稍后的节目当中也和大伙来说一说，像这种我们说比较先进的互联网的平台，是不是也能给我们的患者就医就诊的过程当中带来一些方便哈？刚才我听到这个我们的刘书记介绍说了，这个我们的党员不仅有本职的工作，还有这个我们说志愿服务的岗位哈。那也想问问这个我们的王院长，这个党员我们说都是先锋带头作用，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还要肩负着我们说这种志愿者的服务，他到底给我们的医院发展或者说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是提供了更多的就诊时间吗？还是说提供了更多的这种服务项目呢？ 对于医院来讲呢，就是我们非常重视啊这个重点专科跟特色专科的这个建设。 嗯 啊，就像我们想呢，这个建立自己的重点专科的量化考评机制啊，想形成一种什么态势呢？就是我们医院有名科，然后呢科里边有名医。 嗯 啊，在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呢，我们充分发挥这个党员先锋岗的作用啊，充分发挥广大党员骨干这个带头作用。你像这个我们现在呢，这个共产党员先锋岗啊，个人的啊我们有三个，然后集体的呢我们有四个啊，应该说呢从我们实践来看，就是共产党员先锋岗对于我们啊科室的重点专科建设啊，科室的文化建设都起了非常好的带动跟促进作用。 嗯，有点像这个标兵的感觉了。 哎，对，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像我们这个眼科的主任呀、叫于琼啊，他呢也是我们2017年呀感动和平里人物，他呢带了一个这个共产党员的先锋岗，是一个集体啊，是眼科的这个医疗组。那么他这个医疗组啊，每年开展的这个手术啊超过500例，这里边呢有很多呀都是这个非常复杂的老年的白内障的患者。 嗯 啊，那么他的这个患者好多呢是口口相传的。那我到病房去，那患者跟我说，说我们这个是一块跳广场舞的这个老太太啊，跟我说我们以前不觉得这个病能治，结果他做完了一个手术以后呢效果特别好，所以我们一块跳舞的这些个老人们呢，我们都找医主任做 组团来了。 哎呀，这个效果特别好。所以后来我们就跟他开玩笑说，医主任把这个和平里周边地区的老年白内障都给做完了。 嗯， 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就体现了这个党员啊还有党员团队的这个带动作用。 不光医术好，还得医德好，能够让患者我们说治好病的同时享受到好的服务，这样才有一个好的口碑建立哈。刚才呢，我们的这个王院长也提到了，要建立专业特色非常明显的这种专科。那现在和平里医院的这种重点科室到底有哪些？跟大伙介绍一下吧。 目前呀，经过我们这几年的快速发展呀，医院应该我们形成了一个叫3+2+2+7啊，这么一个重点专科跟特色专科的体系。我们有3个北京市中医重点专科，分别是脑病科、骨科和内分泌科。我们有2个北京市啊，它叫首都区域专科啊，神经内科跟急诊科。我们还有2个首都区域特色专科，是推拿科跟儿科。我们有7个东城区的中医重点建设专科，分别是消化科、呼吸科、心内科、普外科、老年病科、肾内科和眼科。除此以外呢，我们有一个国家级的名中医工作室，就是宋光荣国医大师名中医工作室，还有4个区级的名中医工作室。应该说呀，我们这些个重点专科呢，这几年加强科室的内涵建设，努力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同时非常注重内引外联，就是说跟这个北京市这个著名的这个3甲医院的重点专科建立联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就是我可以说我们这些个重点专科对于我们老百姓的常见病、多发病大部分的疑难杂症甚至于危机重症咱们是能够解决的。 听完这个院长的介绍，我刚才就想说呢，基本上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常遇到的病好像都是咱们的重点专科能解决的。 是，确实是。 好，最多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有14个这种重点的专科，甭管是国家级的还是区域级的，都是希望提供给大伙更优质的这种医疗的服务。说到底，我们这些重点专科的建设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去就诊的这些患者朋友。我们的这个刘书记在前面也介绍了，其实和平里医院现在也采用了互联网加的这种比较先进的，我们说党员这个管理的系统，但是我们就想知道，这样一个我们说这种党员管理的系统，能不能对我们的患者就医就诊过程当中也带来一些便利和方便呢？ 我们这个借助这个咱们党建示范站开发了这个系统。这个系统呢，重点的呢，应该说是咱们党建的工作的一些流程。但是呢，我们考虑到就是我们为患者服务这一块儿，在我们的党建这个系统的设计过程中呢，我们也设计了这个患者的这个温馨就医这一块儿，温馨就医，我们的科普知识，我们在这个系统里边呢，特别开设了一个模块，就叫党建引领，在这个党建引领里呢，除了有我们医院的宣传，也有我们医院科室的介绍，同时呢，还有一些科普的知识，也有一些我们关于廉政建设，我们医德医风的一些，同时还有我们这个医务人员的这个形象的展示，在这里边呢，特别我们设置了叫满意合一，是为患者准备的，满意合一，那么就是患者在就诊的过程中，我们是按患者就诊流程来设计的这个满意度。 那是每一个流程大家伙都可以评判吗？ 每一个流程都可以，都有开放的题，而且呢，满意，如果不满意，我们马上开放窗口提出来，可以哪个方面，我们里边涉及了几个问题，容易发生问题的几个方面，但是我们还给患者留下了一个可以自主填写我们服务不到位的地方。 有这样的反馈渠道了，我觉得大家伙最关心的是，我反馈了到底有没有用啊？您别光让我反馈，不给我解决这问题啊，效果怎么样？ 我们现在的这个满意度呢，效果非常好。一方面呢，我们是从门急诊患者，我们有几个门急诊患者，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住院患者，另外专门还设置了一个住院患者的这个就医感受的这么一个评价。在这个最近呢，我们对这个就医感受呢也进行了一次测评，有这个60多名患者参与了我们的这个评价，评价的结果呢，对于我们这个就医感受也提出了一些就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那么总体来说对我们来还是很满意的，应该总体的满意率我们还是觉得应该说还是很真实的， 那么提出的问题呢，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党建系统呢，我们所有的评价实时是可以进行的。 嗯， 我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管理者手机上，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患者满意度测评结果，而且是对于哪个科哪个环节出现的问题，目前的满意度有多少人参加了，有多少个问题，问题在哪儿，满意的是什么，这个不满意又在什么地方，我们是实时可以拿到实时看到。而且通过我们的职能科室管理部门、医务部啊、门诊部啊、护理部啊，出现问题，我们随时反馈，随时解决。 嗯， 这样呢，我想党建系统呢，应该也是促进我们医院的管理和服务的整体提升。 嗯， 在这上面，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系统特别好。首先，我觉得它是给大伙儿的一个方便的反映问题的一个渠道。 对， 再一个，听您的介绍之后啊，我发现它解决的速度可能要比一般的要快一些。像一般呢，咱们都是比如说一周，或者说我们得把它总结起来，把它得收集起来，看看大家伙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再反馈各个科室，然后我才能进一步的整改。但是其实我们是可以做到实时的，上午患者反映问题，这个我们说管理者看到之后，下午这问题有可能就已经被解决掉了， 有可能。 嗯 嗯， 所以说是方便患者，我们也采用了这样的一个党建的平台，提供了一个小的模块，不光是服务我们说党建的管理，同时也把这种反映问题的便利提给我们广大的患者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和大伙儿一起来讲一讲杏林先锋党建示范，大家伙关于这个东城区和平里医院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北京和平里医院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随时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的礼品和小问题。那上半段就想问问大伙，北京和平里医院有一个东城区的基层党建示范站，名字叫什么？那正确答案我们下半段为大伙来揭晓。 是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 国博二十七岁男子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0号到12号，本市平原地区的大部分日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偏低5摄氏度左右，继续发布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明天以晴为主，最高气温上升到了3摄氏度左右，能见度良好，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一路平安。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7:0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5.1，属于轻度拥堵级别。来关注一下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南二环的右安门桥到开阳桥西向东方向，北五环的香白旗桥到肖家河桥东向西方向，肖家河桥到奥林西桥的西向东方向。再来关注快速路的运行，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方向，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西向东方向，还有学院路北四环中路到校园南路的北向南方向，平均运行时速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也提醒司机朋友可以提前选择相邻的路线来绕行。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所系，生命相托。 在医疗服务、疾病防控、卫生监督多条战线上砥砺奋进， 披星戴月守护芳华， 签约居民贴心服务，终身学习不断求索， 初心永在，一路同行。 以党建促发展，以发展促健康，以健康促民生。 欢迎您收听东城区卫生计生系统党建巡礼系列节目，党建引领促提升，健康守护在东城。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党委书记刘东，还有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建辉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伙一起来讲一讲杏林先锋党建示范，看看在北京和平里医院看病就诊过程当中，到底能够给我们的患者朋友带来哪些便利。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先让这个刘书记跟大伙来介绍一下我们上半段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吧。 这个示范站的名称呢，就是杏林先锋党建示范站。 嗯，已经上半段有听众朋友回答正确了哈。其实这个问题啊，确确实实稍微有点难，因为今天的互动量我们就能看出来，答对的朋友不是特别的多哈。但是也有不少朋友是回答正确了。我们的编辑告诉我说，上半段的获奖听众呢是勇往直前这个朋友。勇往直前，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编辑会通知您具体的领奖方式。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依然和大伙准备了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同样。这样呢，也为大伙准备了一个非常精美的30个G 的 U 盘。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还可以有机会参加我们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那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我们让王院长出给大家伙吧。 嗯，好，我的题目啊，实际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已经提到了， 嗯， 就是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呀、啊，是一所3级甲等的中西结合医院。 嗯， 那么它始建于哪一年？ 嗯，北京和平里医院始建于哪一年呢？大家伙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其实上半段一开始的时候，王院长就已经说了这个正确答案。好，用心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没问题，能答正确。北京和平里医院到底始建于哪一年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过来。如果大家伙想要看到我们的奖品长什么样子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之外，还可以发送奖品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看一看，非常具有医院这种古色古香特点的 U 盘到底长什么样子。如果你想要获得它的话，也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大家伙关于北京市和平里医院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平台，您可以通过今日头条、新浪一直播、腾讯新闻、北京时间、新浪新闻视频、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 这里有医患共享的多媒体教育阵地，读书学习温馨候诊。这里有互联网加智慧党建平台，智慧技术推动立体化党建。这里有全程党建评价体系，患者对医院、职工对医院、群众对党员都有满意度调查。基层党建工作如何推动医院发展，如何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有请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党委书记刘东、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建辉跟您讲讲杏林先锋党建示范。 好的，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伙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王先生今年74岁了，王叔叔打电话想咨询一下二位，说自己呢是一个脑梗患者，已经19年了，出现了左侧偏瘫的情况，不能独立行走，想问问咱们北京和平里医院在治疗方面有没有什么中西医结合的好方法。我估计这个朋友应该是家住的不是特别的远，因为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希望找一个家门口的这样的有专业特色的医院，能不能帮助自己？王院长。 嗯，好，这个脑梗啊，这个脑血管病呢是一种常见病，近几年呢呈高发态势。我们呢应该根据每一个患者不同的情况啊加以处理。刚才啊这个王先生说呢，他已经这个脑梗偏瘫19年了。啊，我想呢，这种情况呢，要注意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他有偏瘫了，啊，就是这种的呢，及时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评估，以及呢，根据评估结果进行的康复治疗啊，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身体状况评估的情况下，要防止啊，要预防这个脑梗的进一步发展， 嗯 啊，比方说呢，要控制血压啊，降低血脂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医院刚才我提到啊，就是我们的神经内科啊，也叫脑病科，是我们北京市的中医重点专科啊，在这个方面呢，是有优势的，同时呢，他们科室内呢也开展了专科的康复训练， 嗯， 同时我们医院本身呢，它也有这个推拿康复科， 嗯， 我建议呢，这个王先生啊，在您方便的时候呢，可以到我们这个医院，咱们就挂 啊，这个神经内科的号，对身体情况呢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我们会根据评估的情况呢进行康复指导和下一步呢这个预防方面的这个指导，我们呢用一些个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啊，然后呢争取呢把这个预防的问题啊，把这个功能康复的问题啊，我们呢能够逐步解决。 所以说可以挂神内，而且我们说北京市和平里医院中西医结合这方面确确实实还有自己的特色，还有一个就是康复，就是我们推拿康复科，这个时候有一些中医的这种推拿针灸的手法可以运用在我们的这个康复疗程当中，让我们的患者逐渐的，我们说不能说完全恢复到得病之前吧，至少我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好啊我们继续来看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和平里医院有没有这个成立医联体呢，想问问既然是三级甲等医院，是不是在社区我们看完病之后看不了的话也能就近转到和平里医院呢，想问问二位。 好，实际上啊，这个医联体建设呢，是推进咱们优质医疗资源共享，然后呢，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那么就和平里医院来讲呢，就是我们一个啊，跟这个北京协和医院啊，这个中日友好医院啊，北京口腔医院，我们建立了区域的医联体啊，这个呢，实际上是院级间的医联体。那么同时呢，像我们的眼科呀，这个儿科呀，这个皮肤科呀，普外科等等啊，我们还跟这个解放军总医院啊、儿研所啊、北京市中医医院啊等等呢，建立了这种专科的医联体。那么在这个医联体框架之内啊，我们呢以这个重点专科建设为抓手啊，以这个知名专家团队呢为纽带，我们推进啊这种院际间以及呢科室间的这个技术协作，畅通呢双向转诊渠道，啊，那么刚才这个提到啊，就是跟社区之间的这个医联体建设，那么我们呢目前正在推进啊，和这个和平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下边呢有8个社区卫生站，啊，我们已经建立了医联体，那么目前正在探索建立叫一种紧密性的医联体，那么紧密性医联体呢，就是推进这个人财物的集中统一管理，更加方便这个医疗资源的优质共享啊，就是实现双向转诊呀，这个医务人员的这个互动啊，我想呢，对于最起码啊和平里地区的这个患者，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社区卫生站啊，能够及时的转诊到和平里医院。 所以说不光是有和基层医院的这样的医联体建设，同时还有医院之间的，甚至我们说这个同样都是三甲医院之间的这种医联体，甚至专科医联体的建设，方便大家伙的就诊哈。我知道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呢有一支这个和杏林志愿服务队这个志愿服务队，我们说这些志愿者呢非常的不容易，风风雨雨坚持了23年了也想请这个刘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支队伍吧。 好，这支队伍呢要说起这个叫和医杏林志愿服务队。这个杏林呢，我们还是跟刚才这个杏林先锋的这个 一脉相承 传承着中医文化。这个日杏林队呢，我们要说起来吧，就要追溯到1995年了，23年前。当时呢，只是一支学雷锋的青年志愿服务队，仅有10几名同志来这个做这个志愿服务。那么经历了这些年呢，这支队伍呢也在不断的壮大。我们中间呢也经历了北京市05年的排队日的启动，也经历了我们奥运，同时呢各种的大型的这种重大的活动的这种志愿服务，那这支队伍就在不断的发展壮大。那么现在呢，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2013年庆祝建党的这个党的生日的时候，我们呢把这支所有医院的志愿服务把它整合，就更名为和医杏林志愿服务队。那么这支志愿服务队呢，我们采取的是什么呀？4支分队的融合，其中有一支就是共产党员先锋队，和我们这个示范站也是合拍的，还有一支就是我们老党员先锋队，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健康卫士突击队，我们全体的医护人员。 那么还有一支就是我们原有的学雷锋青年志愿服务队，在这支队伍基础上呢发展起来。那么现在这支队伍呢，我们已经是一个4+5+10的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的一个管理体系。所谓的四支队伍，在这支队伍里边我们有五大的志愿服务项目，然后每个项目里边有两个岗位，我们这样的话是总共是10个岗位，项目制岗位化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的管理。另外现在我们的志愿者呢应该说是在不断的攀升啊，在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也充分的认识这个志愿服务呢在服务他人的时候能够满足自己自我价值实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的队伍现在队员呢947名。 哦，快1000个人了。 大部分呢是我们的职工，但是呢我们也吸纳了很多的社会人，就是我们医院职工以外的同志，各行各业，包括这个我们也有离退休的老同志，另外呢也有我们现在企业的员工，我们社区的这个同志，还有我们的一些甚至于是大的企业的老板，参与到我们这个志愿服务当中，也就是说我们的队伍呢是在传播着这个正能量，传递着这个爱心， 从院内开始，然后逐渐的影响更多的人。 其实我们每一次活动的时候吧都有志愿者的招募，为什么要招募，我们就是说希望能够有社会上更多的人呢参与到志愿服务当中，能够去向社会呢奉献这份爱心，能够把这个爱心呢通过这份爱心提升自己个人的素质，然后我们为社会的文明呢做出我们自己的一点点的贡献。 刚才我听到您说这个构成部分啊是四支队伍，然后现在合并成的，其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叫老党员先锋队，这个是年纪的大呀还是说入党时间的长短啊？ 年龄。实际上老党员这个先锋队指的就是我们一些离退休的老党员我们成立的这个老党员先锋队。现在这四支队伍呢是我们这个合一杏林队是总队，四支队伍是我们的分队。 这个很多这个都已经退休了的朋友还在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哈。那也想问问二位有没有比如说年纪特别大的朋友还依然特别热心我们的这种志愿工作志愿服务，给二位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啊，我们王院跟您分享一下。 这里边呢有一个典型就是我们的彭俊周主任。彭主任呢今年88岁了是我们退休的老的心内科主任，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老专家，同时呢，他呀是我们老党员先锋队的队长。那么退休20多年，依然坚持啊，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这个社区啊，这个还有郊区的患者呢，提供这个志愿医疗服务。深受大家的好评。那么这些年呢，他这个我们各级包括我们的患者老百姓对他非常认可获得了很多荣誉。他是我们2016年这个我们感动北京他是一个提名奖。同时呢这个今年我们有一个京津冀银发达人的评选活动，他是公益达人获奖。其实呢这个彭主任呢他这个我们见到他呀真是用四个字来形容，肃然起敬。他做的工作呢按说是很平凡，但是坚持了这么多年这个把自己的这个爱心呢这个奉献给社会所以呢体现了这个老党员的风范，也是我们医院一面旗帜。 这个已经88岁高龄了，依然在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把自己的这个我们说专业知识用于服务更多的朋友。我们也再次跟他说一声辛苦了。其实不光是他，相信这支服务队当中除了有年纪这么大的，肯定也有这个非常年轻的朋友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服务更多的人，就是要跟这些志愿者们说一声辛苦了哈。我们继续来看，还有一些听众朋友提出了自己的这个问题。有听众朋友说这个刚才书记介绍这个服务队有这么多的组成部分，还有不是院内的人，想问问咋管呢？会不会组织个什么志愿服务活动，只有院内的职工响应，院外的人时间搭不上，响应不了的情况啊？想问问书记。 我们这个志愿服务啊是这样的管理的，虽然是这么一个4+5+10的这样一个体系，我们志愿服务 这个队伍里面呢有一个工作部， 嗯， 啊，工作部里面工作部呢，我们专门有这个人员呢来做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个相关的工作。另外呢，我们也规范了志愿者的这种权利义务啊和招募的这个流程。那么社会志愿者，我们把这个就是院外的呢，我们统称为社会志愿者。那么对于社会志愿者的这一块呢，我们是在每一次的志愿服务过程中呢都要招募。招募过来以后呢，我们会在这个志愿北京的网站上帮助他进行注册。 嗯， 注册到志愿北京网站以后，然后注册到我们自己的合一党建的这个系统里的，我们的智慧党建系统专门有一个志愿服务的模块，在这个模块里呢，我们每一次的志愿服务，那么都会通过这个信息系统发布给每一位志愿者，947名志愿者一个不少，每一次活动我们会发布给大家。发布大家以后呢，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我们在线上报名。如果说我不能参加，那可能他在线上可以请假、 哦、 啊，也可以请假，说明原因请假。至少我们的志愿者们还是很有组织观念的。 嗯， 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活动过程中呢，就会现场的扫码呀、签到啊，服务以后能够大家留下分享感言，我们就计时。计时呢，这个时长直接就对接到志愿北京网站上。 嗯、 所以呢，社会志愿者呢，大家呢有时间都积极的参与志愿服务。 嗯， 而且他们在就是参与的活动中呢，从中也得到了快乐，也得到了这个自我价值的体现。所以我们就是，我拿最近一次啊，我们的志愿服务是在重阳节。重阳节的时候，我们去了大兴的那个洪峰的敬老院。 嗯， 那么在这次活动中呢，我们的志愿者，因为我们是用了一个周六，我们的志愿者去了可能是20多人。 嗯， 但是我们的社会志愿者去了将近30人。 嗯， 实际上在我们每一次活动中，我们的社会志愿者都积极参与。 嗯， 因为我们这个队伍呢，给志愿者是颁发证书的。嗯，而且我们还配发服装。 嗯， 当大家一穿上我们这个志愿者的蓝马甲的时候，我觉得马上就有一种我要奉献、 嗯、 我要去服务他人的感觉， 找到组织的感觉， 找到组织，而且有归属感。志愿者， 嗯， 我们的那个这个社会志愿者写的这些感言也都特别的感人。 嗯 啊，参与活动平时愿意参与，但他不知道怎么参与，终于找到一个平台。 所以说有这样的我们说归属感，同时提供给大伙这样一个非常便捷的我们有党建的平台系统，让大家伙可以实时的接受到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志愿服务活动，自己到底有没有时间去参与，都可以有一个非常便捷的这种途径哈。 对对对 啊，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说，很多大医院啊，这个检查项目等的时间都比较长，想问问和平里医院，比如说做核磁和胃镜，大概预约等待的时间是多久啊？王院长。 确实是，现在啊，很多大医院呢做这种检查呀，等的时间很长。我们医院呢这两年呀，我们叫推进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啊，就是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么我们的功能科呀，这个率先免预约。就是对于我们心电图啊、24小时血压监测呀、彩超啊，我们当天都能完成。 嗯， 我们的放射科呀，对于 CT 啊，大家等的时间很长，也是免预约的。那么我们是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就当天啊，就是加班也要做完。 好、 哦，那么胃镜跟这个核磁啊，这个呢患者很多，我们现在承诺胃镜跟核磁急诊的。啊，当天我们都能完成，而且我们开了无痛胃镜。 嗯、 那么对于这个不是非急症的，我们也承诺啊，3天之内能够做完。 哦， 啊、 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 啊，应该还是很快的， 嗯， 很受患者的好评。 好，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没有办法回答大家伙所有的问题了。那最后呢，节目也让王院长给我们揭晓一下下半段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吧。北京和平里医院到底是哪一年创建的呢？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呢，始建于1957年。 嗯，1957年是北京市和平里医院的，我们说建院的那一年哈。我看了一下，这个朋友回答正确的朋友真不少，挺多的。LXH 小朋友、宁香、Lemon、Thinking、一缕阳光、田耕君等等，都是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编辑告诉我说，下半段我们的奖品要送给我们的微信网友君。君和勇往直前是我们今天的获奖听众。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编辑会和二位取得联系，告诉大家具体的领奖方式。也再次感谢我们的

候请被你调味的香。 FM 1073 AM